出去摄影，然后老师也是允许的，就是就感觉他不会妨碍你就是爱好的发展， 就是他不是很喜欢就是 家庭主妇。 对，因为你只有节假日才有空回家，但国外可能会更难一点，就是那种小假，比如说国庆这种就可应该不会回来，所以见了几